我们这个考试题目之难呢、是你不可想象。从香港再转到美国，再转到英国去念书，非常非常非常。所以对于年轻人而言，你不是要做现在的选择，而是要给自己更多的选择的空间。 1998年，香港高校首次委托内地大学代招本科生。2007年，获准在内地招生的香港高校增至12所，招收范围扩大至25个省市。约10年时间，内地赴港求学的本科生人数逾万。2006年，仅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4所高校就招收了约900名内地学生。多个省市的高考状元舍弃北大、清华等内地名校赴港，一时间赴港求学成为一种潮流。然而对于赴港求学，你到底了解多少呢？ 各位现场来宾，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观赏本节目啊。那么根据前阵子很多媒体的报道，我们内地很多学生呢、情愿放弃北大清华而去念香港的几所大学。你说为什么会这种现象？那我想针对这种奇特的现象呢，提出我个人的观点啊。可能是你们自己吧，也可能是你们的子女吧。当你们在考高考的前夕，甚至不是前夕，你考高考的前一年，你有没有觉得你念得很辛苦啊？在学校每天念到11、12点，你是不是觉得你念得很辛苦？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如果你来了我们学校的话，在香港中文大学啊，这个学校啊，请注意，不是念中文的学校。那当初香港政府为什么取这个奇怪的名字呢？因为香港的第一所大学叫做香港大学，它是全英文授课。那么由于香港人口越来越多，所以香港政府成立了第二所大学，为了有别于第一所大学，以及强调这所大学可以讲中文，但他们的中文是广东话，好吧，不是国语，好吧，所以就取个名叫做香港中文大学，好吧。那么以我们自己学校为例，以我们自己商学院为例，我可以告诉你，你这4年的每一天都比你考高考的每一天都要痛苦的多得多了，信不信？我们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可以在2点钟之前睡觉，都太难了，根本都没有时间，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忙得不得了。而且我们上课，我从来不考虑到学生什么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项目做完，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就像你们一样，一群人来修我的课，50几个人，我就告诉他，你们最好不要来修我的课。为什么？我的考试是全世界最难的，你一定答不出来，我们布置下去作业，你一定要做完。有时候我们做的一些项目，写一些报告，你们过去写的报告呢，就写完后交给老师，老师打个分数，是吧？我根本不干这个事儿的，我丢给你的报告你写，交回来之后不满意，我退回去你再写，我退你个10次你再写，你写不出来我就永远不给你成绩。你没有时间怎么办？那是你的事儿，那你干嘛选这个课呢？那么你们可能认为说，哎呦，郎教授你是不是很极端呢？我们几乎每个教授都是这个样子。那么我可以给你一个实际的数据，我就拿经济系或者商学院的各系和北大清华做比较，我会给你一个实际的数据，我们的教学基本上都是全英语教学，我们授课的分量，一个学期的分量是英文的，是北大清华相同等学系的3倍分量，他们还是中文哦，他们的经济系管理学系或者金融系是中文的，我们是英文的，英文的分量就是它的3倍。我们这个考试题目之难啊，是你不可想象的。那么内地来的学生第一年，我不敢讲全部啊，第一年是无法适应，根本听不懂，因为我们上课讲英文，有的老师呢讲广东话，听不懂。更可怕的是考试的时候，这个题目是变化多的，根本答不出来，这是最痛苦的事，你背都没有用。那么这是我们带给学生的痛苦。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只逼学生的，没有这么简单的。我们对于教授啊逼得更严，但我自己已经是年纪大的教授了啊，我已经是这个讲座教授了。那么香港的各个大学它是这么样分的，刚拿博士从美国回来的或者欧洲回来的博士呢，一进来呢就是助理教授啊，干了几年之后如果还有论文不被赶走的话呢，他就升到副教授，副教授后呢就升到正教授啊。那么这就是一个系统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叫做讲座教授，就是我现在的等级啊。讲座教授就是一个比较名誉型的一个教授，那么要当这个教授非常难的，要有很多就是国际富盛名的学者推荐等等才行的，这学校有它的一个审核制度。当然我的名气不大了，我们学校有个人名气非常大，常常看到他的，叫做杨振宁，怎么他也是讲座教授。那他跟他的年轻的太太翁这个常常在我们的这个教职员餐厅里面吃饭的，好吧？那他也是，还有邱成桐教授，好吧？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人啊，他们也是讲座教授啊。我们最近从英国聘请了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我们商学院，他叫做莫利斯啊，三四年前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来了香港中文大学。那我想告诉各位什么呢？我们对于我们的教授的审核之严格是各位不可想象的，好吗？我们对于每一个教授论文在哪里发表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好吗？你比我们系为例，好，以金融跟经济系为例，你只能在美国的发表，而且每一个期刊学术期刊我们都打分数，我们的标准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标准是一样的，好吗？哪些期刊是第一名第二名我们跟他是一模一样的，你要在几年之内发表几篇论文规定的非常清楚，达不到这个目标呢就解聘。那我们学校刚刚也解聘了一个教授，他是相当不错的一位年轻教授，他论文呢曾经在美国最好的期刊里面发表一篇论文，这种水平拿到内地来的话呢叫超水平，有能够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一篇金融以及经济学论文，那是非常难的。那么我们认为它的数量不够，所以我们解聘。因此我们对于教授的要求远远高于我们对于学生的要求。因此我给各位讲一句话，香港的教育呢是精益求精的教育，我们从来不希望学生来这浪费时间，也给你最大的压力让你把书读好，这是我们做的事儿。为什么你们毕业找不到事儿？原因只有一个，现在啊会讲普通话的人啊反而成了香饽饽了呢。香港很难找到书店，因为香港人基本上不念书，可以这么说。 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披露，2005年内地应届大学毕业生真正签约率只有33.7%，而同期香港有70%毕业生成功入职，这可能也是内地大学生不惜花费高价赴港求学的原因。 那我们在内地大学生毕业找不到事，那我想就问各位了，那么香港毕业这么多大学生，香港我们有7-8个大学哦，每年毕业这么多的学生为什么都找得到事儿？香港这么小的地方有这么多大学都找得到事儿，而内地呢这么大的地方每年毕业不过100多万，为什么找不到事儿？好吗？为什么大学生找不到事？最常用的一个理由就是专业不对口，你听过没有啊？我告诉你，胡说八道。大学教育的本质问题就是专业不对口。我在全世界那么多的大学教过书，我就没有看到哪一个大学它是专业对口的，对不对？因为什么是大学教育的本质？大学教育的本质就是一个通才教育，而不是专才教育啊。专才教育是念专科，各位理解吗？你念的本科就是个通才教育。因此在美国的大学生 他也需要学人文科学，也需要学数学，好吗？也需要学历史啊，他们都要学的，他们什么都要学的，因为这是一个通才教育。哎，那么香港是不是通才教育呢？香港也是通才教育，为什么你们毕业找不到事儿？好吗？原因就一个，真正需要用到大学生的行业是什么行业？是服务业，包括银行，包括物流，包括电信等等，这些服务业，好吗？非制造行业的行业，非农业，非制造行业的，它才需要大学生。美国服务业的比重是80%，香港更高。这种行业是真正需要大学生的。内地呢？我们是一个以什么为主的经济？制造业为主，制造业需要大学生吗？所以我们这个很多附近的工厂，从董事长开始，一直到门口的保安，一个大学生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就是不需要大学生，就这么简单嘛。那么中国就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是从本质上来讲，它就不需要大学生，就这么简单嘛。那么这种道理啊，我跟你讲啊，我不是教育经济学家，好吗？我为什么知道呢？那这是个基本常识。 很多内地的尖子生选择到香港上大学，除了就业的机会相对比较多以外，继续深造的机会更多，也是他们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你想继续深造呢，从香港再转到美国，再转到英国去念书呢，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的。也就是说，你一旦报考了香港的学校，你就已经开始跟香港的就业市场以及跟全世界各个大学迅速接轨。而且我们所有的制度呢，在4-5年以前哈，我们是英国的制度。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已经完全改过来了。我们香港各个大学的制度呢，包括教学制度、教授升等啊、学生的各方面制度呢，基本上我们采用美国的制度啊，非常接轨。所以你来这里，不管是你要到香港就业也好，或者是继续升学也好，基本上没有阻碍。基本上没有阻碍，而且香港很多公司对于招收内地的员工，他的兴趣是比较大的，因为香港本地的学生呢，他这个普通话怎么讲就是讲不好，这个讲广东话他这个嘴唇要突出，你知道吗？